喂，翻嚟啊！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 其实好多嘢讲， 好多嘢讲啊！其实大陆啱啱发生咗一单好大件事嘅嘢，吓 封网 唔系封网啊！啱啱今日发生嘅啫，包围北京城， 系啊， 六万人， 点解啊？即系我唔知道， 六万人 包围一公里长啊， 系啊，连绵一公里，呢个系继法轮功之后最大单嘅嘢嚟嘅。 继法轮功之后又一精彩巨献， 有一个组织叫善心会，就系、是、一个。以慈善组织为名挂呢个咁嘅羊头，其实咧就系传销盘嚟嘅。咁呢个 又系嗰啲嘢啊？ 个传销盘点样运作咧？就系咧，你入咗会，你只要做一善事，跟住咧就会有人做翻善事俾你噶啦。只要你捐献出嚟，咁咧之后咧就会人再捐献翻俾你。咁你咧，你嘅捐献咧系一定收翻嚟嘅捐献一定多过你奉献出去嘅。 即系传销， 即系马多夫咯，系嘛？ 马多夫， 啊、马多夫骗局，即系吸新钱翻嚟就补旧钱，一样噶。 卒之到最后咧，就但系就冇钱补啦，即系已经用晒啦，今日玩完咯。 嗱，咁啊，佢今次咧就唔系用晒爆煲喎，系因为俾湖南省政府咧就定性咗系一个传销。所以咧就拉人 冚旗， 咁其实我呢单嘢咧，上个礼拜我收到消息嘅。上个礼拜咧，有个朋友喺 WhatsApp 就俾我，喂，上面有单嘢爆咗大镬喎，有超过100万会员喎。佢话依家 咁犀利， 系啊，佢好劲噶，过百万人噶呢单嘢。咁 恐怖， 咁恐怖。咁嗰时我冇睇清楚，哇，屌呢啲嘢真系唔知，我冇揿入去睇，我净系睇个标题。佢就话咧。过百万人嘅大盘爆咗煲喺大陆，嚟紧一定有大事发生啦。咁讲，哇！今日咧六万人组织悄悄地冇人知道，突然间喺北京出现，好似当年法轮功咁。 哇！即系都系法轮功，唔系咁咯。即系所谓过万人包围，系突然间出现噶嘛？ 突然间出现，组成人链，成个中南海包围啊嘛。当时号称十万人嘅，其实系两万嘅啫。但系今次仲劲，今次六万人，大陆嘅媒体有啲报十万。即系你知啦，人数嘅嘢好似香港咁样噶嘛，明报一个数字，苹果一个数字噶嘛，系咪？咁有个苹果数字，即系建筑面积啊，有实用面积啊，系嘛？咁今次咧，佢哋报得出嚟六万人咧，话人龙超过一公里，好卵劲喎！ 系啊， 吓咁啊，配合呢单嘢发生咧，就系啱啱上个礼拜大陆开始封网，封嗰啲叫做咧，叫做咩啊？封嗰啲 VPN 啊，个人。一地两检啊！呢单嘢我哋迟啲先讨论啦。一地两检，因为咧一地两检，大家会唔会有咩感觉啊？我觉得香港人唔会有咩感觉咯，对呢单嘢，即系咧系会嘈， 系唔知点做好。 亦唔系啊，你冇得同佢反驳噶呢啲嘢，好难啊！你要令到呢个炒唔起嘅议题，我觉得系。 系啊， 完全炒唔起嘅议题，因为香港人唔会觉得有啲咩切身利益嘅嘢啊。我咪最多唔搭高铁咯， 唔系咯， 我唔系啊，我就算搭高铁，我唔讲六四咯，我唔讲 刘晓波咯， 我唔讲刘晓波咯，我讲刘业强咯，系嘛？咁咪得咯， 讲翻 VPN 啦， 跟住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开始咧封嗰啲叫做个人 VPN 啊，咁啊翻墙咧系有困难嘅，但系。我亦都有啲朋友喺内地咧，亦都一样可以翻到场。佢就话咧，平嗰啲 VPN 咧就上唔到网啦，但系贵嗰啲得。咁系咪你大陆共产党同嗰啲叫做科技公司合作咧吓、啊，推出一啲贵价嘅 VPN 俾啲人民去购买下载使用，咁啊封咗啲平嘅竞争对手咧， 即系保证翻墙成功嗰只。 系、啊。是不是咁咧？ 可能啦，但系因为我咧，问过，其实嗰日一话禁 VPN 嘅时候咧，已经我问过，即系广州啲网友啊，佢话都仲得啊，吓、啊，不过咧就要，即系因为佢要选择多几个， 试多几次， 啊，试多几次，咁啊，亦都 OK 嘅，搭地铁一样， 系。咁而家嗱，我哋最近啲 view 都有啲下跌啦。咁系咪关于啲事咧吓？ 都有可能嘅，因为而家你有冇留意而家呢个五毛都落唔到嚟留言咩？ 我又冇乜留意喎。 系啊， 都系啊。 系啊，因为咧佢哋咧俾唔起钱， 用唔到啲貴價嘅 VPN， 同埋咧就係、 是、喂五毛係國家資助噶嘛，應該用國家隊嘅嘢，係咪啊？即係佢哋係幹部嚟噶嘛？如果相對於大陸嘅職級係嘛？咁你幹部咯，有特工啊嘛，起碼條拉俾你上到嚟香港，你網頁鬧下我哋都好啊，係咪？咁樣點對得住國家啊？嚇、啊！你五毛冇理由自己揞錢出嚟打工噶， 哇！正常就係嘅，但因為佢五毛嘛， 五毛都係 一平， 唔係啊，嗰啲可能係個體户嚟嘅。 哦，個體户嚟 嘅，可能佢哋斷條收費噶嘛， 嗰啲因為嗰啲係冇，嗰啲係打散工嘅。 哦，打散工嘅，即係嗰啲社保都冇噶咯 喎。睇怕都難少少咯。 咁冇社保好陰功嘅。其實有單嘢我想講，不過我自己到時錄翻段嗰啲叫做每日一萬啦，因為依排身體麻麻地啊，個喉嚨又成日唔舒服，變咗都冇時間錄啦，又工作又忙嚇。咁啊，喂，依單風網咧影唔影響到你哋啊？ 呢輪冇翻大陸，所以其實對我冇關係。 唔係啊，我喺香港咧，因為咧我有將一卡兩號嗰啲公司買，公司就出咗啲一卡兩號嗰啲咧。 不過中國聯，因為我有個 中移動啊， 我有個中國聯通咧，一卡兩號不嬲都係收得差啲，但係呢輪咧直頭上網咧有陣時係停咗。 我停咗， 上網停咗。 我有個中移動嘅一卡兩號嘅，咁有一日咧星期六嗰日咧，人哋揾我唔到嘅。是打电话唔通嘅，咁可能係因为唔知咩事，有一日中移动突然间断线㗎嘛，连电话都收唔到㗎嘛，可能就係嗰日啦。咁第日而家用得返，而家又而家又冇问题。咁所以呢上面封网，其实我呢其实係觉得有种山雨欲来嘅感觉。突然间呢啲时间咁敏感啊，喺十九大之前。我觉得是有嘢嘅。 唔系，仲有好多嘢啊！譬如话，突然间连呢个小红维尼都话唔俾用啦。 呢个系即系可能系即系点讲啊？去到好极端噶啦，连个纪安都啊，即系半苦啦 吓。因为头先我哋所讲咧，你话咧，其实有件事咧，一开始我哋做过咧，就话十九大之前咧系有大事。 系啊，我觉得佢迎住有一单好大嘅嘢爆出嚟嘅，因为咧嗰种政治气氛唔寻常啊。 因为咧由头到尾都讲啦，北大河系冇会议嘅。其实咧胡锦涛嗰阵时咧已经有好多年咧就冇开，但系而家都仍然讲，即系北大河系冇会议嘅。但系李鹏翻山爬， 翻山啊真系 要爬去讲点解会咁？点解李鹏一个即系退咗落嚟二十年嘅人，佢都话 我爬十几年啫， 十几年啦，即系我爬都要爬去， 因为呢个时间系要霸位嘅时间。 我问你啦，你都退 下低嘅人，系 佢下 佢退休啫，下低啲人要继续生存啊嘛。 除咗继续生存，可能咧，其实咧而家根本上咧就已经要去到一个讲数嘅阶段。因为咧孙政才。 挂咗马啦， 落咗马。孙政才同埋呢个边个，即系团派嗰边啊？ 阿胡春华 啊，佢哋两个本身就系钦点咗继习近平嘅接班人。 系 咁，孙政才落咗嚟啦。咁而家你睇下胡春华， 小胡啊， 吓佢系胡，佢就本身系团派， 佢系胡锦涛钦点嘅。 但系佢系团派，而家团派都散咗咯， 散晒啦。 吓咁，我问你啦，即系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真系千秋万世，佢自己做一啲所谓接班人冇。第二个就系而家传为黑马嘅最后生嗰个咩敏仪啊？ 陈敏仪， 陈敏仪系啦，即系记性唔好，年纪大，佢只系佢仲有机会，因为佢跟习近平跟出跟入跟咗好多年，而家亦都喺重庆开始打出头。咁但係你睇到啦，郭文贵咬住唔放啊，咁小红维尼纪安呢啲咁，我觉得係俾人玩，习近平係俾人玩。 係我都觉得有机会係咁样。 即係玩你禁咗转头，你又屌呢啲事都咁，跟住又开放返。其实就係嗰班人不停喺度玩緊你。所以头先你想讲老萧，连带讲老萧，老萧话嘅冇，只有杂派，杂派统一天下，冇对手，唔系啩？ 唔系好大对手， 好大 就系、是、因为咧嚟紧嗰个政治气候可能会出现一啲好惊天动地嘅事，所以最近嘅政治气氛好诡异， 系嘛？你睇下点解要玩到，即系你唔好话， 其实真系有心玩习近平嘅，即系塑造佢一个独裁者啊，嗰种角色咧，其实呢两年嚟啊。 中宣部甚至乎嗰啲咧，即係主管意識形態嗰啲人咧，係好有，即係好蓄意將習近平塑造一個獨裁者嘅。 你睇下先嗱，先誒。玩一玩呢、這个 传媒性集，你已经知啦。 系啊， 唔系先玩一玩，玩一玩呢个马化腾，系咪啊？话禁你，跟住股价再创高峰，跟住又到呢个王健林，跟住再嚟马云、南华早、南华、南华一报，系咪啊？南华早报， 咁我登嗰段嘢就话嗰个边个贪腐嗰个叫做。啊！一时 律政书 啊，律政书系啦，律政书就好明显系习派噶啦，即系习近平 系啦。咁好啦，跟住律政书咧爆咗出嚟，跟住又收翻呢篇文章，就跟开咧，就再登一次头版，就话咧呢段嘢咧系不实嘅，吓未查清楚，即系话换句说话，你落咗命令要佢收皮，但系佢再从头再讲一次。 系 咁，我问你啦，如果你真系顶得住习近平，你真系话晒事，边有可能有呢啲事？包括刘夏在内，系好多嘢可以唔做出嚟，放唔到出嚟。譬如嗰啲无认亲友啊，点解做到咁样？既然佢可以封晒你啲亲友，所有嘅口都封晒，点会仲有风声流到出嚟？ 系啊，冇可能啊！所以咧，我觉得而家咧，习近平系面对紧一个咧好大嘅反弹。呢个反弹大到咧。十九大系唔知边个死嘅， 呢个唔系反弹系反扑， 系啦。你睇下，你睇下黄岐山啊，失咗踪一段时间，再出翻嚟，你以为佢觉得稳，就好似习近平当年一样。但我相信，而家郭文贵咬得咁死，手头上揸住嘅嘢咁多，一路放一路放。十九大你真系唔知咩啦。 唔系啊，而家系即系咧，上面有早几个月消息咧，就系要拉习近平落嚟添嘅，系因为咧成个叫做咧嗰个叫利益集团咧，系觉得 大家搵唔到食 呢条友，再继续落去，我哋系会崩溃嘅呢个政体，因为咧，但系全中国都系贪污，个个用万亿做单位嘅贪污，突然间你出嚟，你要打破咗呢个平衡啊！呢个咧系 以前 打破既得利益者， 唔系应该即系好似马来西亚咁，啲苏丹王轮流贪污，即系话咧每一年咧，每一年咧就系 九个苏丹王， 九个苏丹王，今年咧就你话事，后年就嗰个话事， 轮流话事， 系啊轮流嚟话事， 轮流嚟做。 而家佢哋本身呢一个政治局常委都系，今日就你搵钱，跟住咧就。 唔系每人搵一饭， 系啦， 其实就每人搵一饭就何所不？ 因为以前就有分工嘅，你就睇一样嘢就知噶啦。近呢咁多近呢几届嚟讲，有边届嘅总理系咁冇权 的？哦，系啊，依家最冇权嘅。 你谂下，你谂下，由李鹏，你由李鹏开始计起啊，一路落朱镕基，再落温家宝， 系。 喂，佢都分享咗部分嘅权力㗎喎。 温家宝呢政治上冇权，但经济上有。所以啲人我话温总呢係总经理个总，就唔係总理个总。 係啊， 不过佢总经理都有权。 而家呢个呢，而家呢个系冇晒。喂大佬，佢而家啲人讲笑话，习近平叫做习近平有个外号嘛，叫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哦，乜都做撚晒。 喂，乜嘢就整个委员会出嚟就自己做咗主席佢。 小组啊。 咩小组， 整个小组自己做组长，乜撚都系组长。 乜嘢都系全部就系自己要立晒。因为你想想以前呢就真的叫做呢分赃大家分咁啲人。 所以刘云山不断挽救佢囉。先系人民即系嗰个中央。 传媒姓党。 电视台就话传媒姓党又姓习，摆明挽救佢啦。 唔系啊，因为呢最大问题仲多咗支即系叫做奇兵，就系郭文贵。佢咬住你黄岐山唔放，就即系话 郭文贵好明显系江派嘅。 系啦，你哋咧就而家成日话打贪，你最贪，我使乜听你讲啊？ 系啦， 系咪？因为个藉口就系话你打贪系贪污，全世界都话唔好。而家你仲贪过我， 你仲大镬， 系海航集团， 你仲大镬， 你仲有钱，你啲人全部逢系而家习近平呢晚一只一只临系十九大之前 系 咪？律政书而家又嚟咯， 系一搞律政 书，一路上我话俾你听，一个人喺度爆料，而最大问题就系佢讲范冰冰又好， 佢攞唔到真实性佢出嚟嘅， 系啦，咁你吹水，但系最大问题就系你 吹水都有用啊嘛， 嗱，吹水最大问题就系你回应佢嘛，即系好似嗰个黄艳系嘛，话口技好，佢讲嗰个唔记得咩名，即系佢话。口才好好，佢话而家我去美国告你，咁人哋咪话你咪告咯，告咪将件事摊晒出嚟讲，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你唔告我， 即系你身有事，你告我，你又摊晒出嚟讲，你又唔够胆，卒之就流于表面。大佬，而家咁翻墙，郭文贵同黄岐山系最大贡献啦。因为再爆落去，真系惊顶唔顺啦。因为反扑嘅力量就系桩桩件件，将你最得力嘅人啊，全部嘅贪污，即使唔系事实都好，摆晒上嚟，你答我啦。系咪啊？习近平，你见到呢轮好似销声匿迹咁啊？近呢两个礼拜有冇嘅公开讲话？有冇去咗边啊？ 冇。 自从喺香港走咗之后， 香港走咗之后就冇啦。因为咧，其实真系我觉得而家个政治气候咧，系好容易咧爆发一件好惊天动地嘅事。最惊天动地系乜嘢咧？就系呢个利益集团咧，将习近平打倒。而家其实系啲人有啲开始有人惊呢样嘢嘅，你睇。 所以有啲收到风嘅，包括呢个王健林，包括甚至呢个黄岐山佢自己想办法卖，拱啲钱走，包括阿里巴巴，全部最大只嘅，全部都想办法走，因为佢哋即系佢哋一个核心里面，佢哋知道个风险去到边度，为咗保障自己，就想办法将啲钱走。 起码都攞 走紧啲先啦， 唔会啊咩，唔会啊冇晒啊，喂一个篮跌落地下乜都冇晒噶嘛， 系啦，你点知啊？我听日就拉啦。 其实而家真系嘅，而家中共里面最大风险咧，就系成个利益集团太庞大，系好容易咧将你习近平一铺过拉落嚟。虽然你系掌管晒党政军，但系根本冇用嘅，因为下低利益集团实在太大啦嘛。 所谓就总管党政军，但系你自己本身，你自己根正苗红，你太子党，但系太子党贪咗咁捻多，佢都惊你，屌你喐捻埋佢噶嘛，而家你都就系喐紧佢啊嘛。 系啊， 佢哋太子党喺军队嘅势力唔通比你少咩？ 系啊， 仲有江派咧， 江派最大噶嘛，而家最大嘅势力就系江派噶啦嘛。你见喂？所有喂做咗二十年，系嘛掌权咗二十年，下低基本上所有人都系佢嘅，而你就 换咗个头冇用。 你习近平升上嚟嘅人，个个都未够料，即系我哋当时讲过啦，你就系一个普通嘅一粒花，上嚟做警务处长系唔够料噶嘛。嗰啲警司个个都唔服你噶嘛，嗰啲三粒花个个都唔捻服你噶嘛。 每人有 问题就系咁咯。问题就系咁咯，而家真系噶，每个地方都有佢嘅利益。 唔系，而家要睇下究竟夹唔夹得埋一齐去做嘢咯。 而家其实我最近睇呢个政治气候咧，大陆嘅风网，跟住咧又小熊维尼呢单嘢，佢系将好小嘅事发到好大， 都系你习近平上身。 系啦。 就是、因为似小熊维尼，所以你就要成，你惊郭文贵，你就要封网， 系啦， 系咪啊？因为你而家成日都话啦，外资啊，点样嚟啊，系嘛？除咗啲大机构之外，VPN 从来都系私人用得。咁你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因为你自己自贸区讲明网络系要自由噶， 系啊， 吓，咁你上海嘅自贸区，前海咁点搞咧？ 可唔可以上网咧？ 系啦， 喂，你如果封网，人哋睇唔到 Google， 喂，睇唔到嗰啲财经。新闻嗰啲外国啊，英国、美国嘅财经新闻，喂，突然间哦，原来边只 爆咗镬， 爆煲暴跌，哦，你又唔知嘅，你系俾人沽先嘅，喂，呢啲资讯唔封锁得噶，你要做生意，做全世界生意。 我话俾你听啊，而家上高讲，唔好话刀光剑，即系唔敢讲话刀光剑影，但系讲数已经摊晒牌了。 讲数一定讲嘅， 唔系啊，而家摊晒牌噶啦。 我觉得系刀光剑影噶，你其实小熊维尼呢单嘢咧，好明显睇得出咧，上面系嗰个叫腥风血雨嘅前夕。我觉得连呢啲咧都攞出嚟咧，喂，严格嚟讲已经系上纲上线噶啦。以前都未试过咁噶，以前嗱，曾经有段时间咧，封江泽民就系咧，全江泽民死讯咧就唔准 search 虾毛，又或者先帝，又或者好好笑嗰阵时睇啲嘢咩复活都唔准， 系咪？而家嘅敏感词多到真系， 喂，而家敏感词就嚟就系正常查唔到噶啦， 好似一国两制都就嚟变敏感词啦，你又唔捻准讲噶吓， 就嚟正常嘢都查唔到噶啦， 系啊， 所以我话啦，嗰日即系喺网上啦，见到你写咧话中国有大事，我都 大事啊，大事发生， 就 系我觉得今年有机会咧，即系如果你又真系俾我哋睇，即系睇到嗰种闻到嗰种政治气氛咧，习近平过唔到今年嘅有机会。而家嗰种气氛啦，唔系啊，呢种气氛好诡异，我系感觉到嗰种不安啊。 我都有，但系问题就系、是。 我估共产党都会变翻集体领导制啦。 未必会俾你一个人可以再 系啦，再即系变翻 集 体 就好唔想咯。 佢唔想冇用啊，因为你而家成个下低嘅人都唔想咁做嘛。 嗱，而家仲有一个问题嘅， 佢唔搭孙政才都仲可以好啲。 唔系而家 佢就出手就系掹孙政才嘛。 唔系佢而家有个好大嘅问题出现紧嘅，就系话。佢一定系想再做多届噶啦， 佢唔系想做多届咁简单，我 起码做多届先啦。 我觉得废埋胡春华都好大机会噶。 吓、啊，但跟住个问题就出现咗啦。如果你系咁样做嘅话咧，咁啊郭文贵呢个作用就好大咯，因为佢怼冧咗黄岐山嘅话咧、啊，你就继续做落去都冇用噶。你仲有咩人呢？ 咁佢可以再提拔其他人嘅。 系啦，又唔好话咧，你又唔可以咁样讲嘅。黄岐山嘅作用，只不过话佢够胆做啫。 唔止嘅，黄岐山仲有一样嘢。黄岐山咧系过线嘅， 佢系姚依林嘅女婿啊。 过佢系超过年龄嘅，佢、哦、一定要做一样嘢，就系话我要打破咗以前啲旧例先。 七上八落 系第一个例， 搞桥石先至特登作出嚟嘅。系啦，从来都冇呢单嘢。 系啊， 系嗰镬喂特登作出嚟。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一定要将呢旧嘢打烂咗先，然之后佢就可以继续做上，继续做落去嘛。但如果呢一样嘢，俾阿郭文贵玩呢单嘢，真系玩残咗嘅。 其实郭文贵好明显就系江泽民派系， 我 重点我嚟追击呢个。 我话俾你， 如果你黄生玩残咗嘅话，佢可唔可以破例咧？我真系 点解点解个例系佢定出嚟嘅啫嘛？其实有咩例啫？共产党最叻噶啦，嗰、那个叫做乜？叫 搬龙门 系啊，搬龙门任我写嘅啫嘛。 人大释法都系随时要解释原因。 你攞到权就得，你攞晒权就得。但系而家你权斗得咁紧要，你得唔得咧？ 系咪啊？ 呢个系问题啦。 咁更加唔使你。七上八落添，黄岐山，因为既然权斗，我斗冧你咪得咯，根本上由头到尾都唔使讲规矩。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嚟紧唔讲规矩噶啦，会发生，因为咧，你去到喂，其实小熊维尼呢版嘢已经系充分显示到嗰种上纲上线嗰种叫做咩啊？嗰种暴风雨前夕嗰种感觉噶，我觉得。 你而家咁讲咧，你好似讲紧当年呢个克鲁晓夫点样夺权咁啊？你好似讲紧。 而家问题 甚至乎。是华国锋点会突然间被人哋由党政军领导人一线拉落嚟， 跟住变咗邓小平， 跟住下低佢唔使一个人上嚟做总书记嘅，佢可以分散晒人，但系咧 都系佢啲人， 都系佢啲人。其实而家我觉得有机会，习近平系成为第二个华国锋嘅，因为集权得太紧要。 唔系呢个有少少似边个咧？就系、是、以前嗰个贝利亚啦，唔系贝利亚吓，就 系、 是、当年咧史泰林之后咧，其实唔系克鲁晓夫噶嘛， 系 贝利亚噶嘛。 哦， 但系结果呢个贝利亚点样出事嘅咧？就系、是、嗱，大家开会，咁啊冇带武器冇剩啦。结果咧系克鲁晓夫加埋成班政治高班人咧，成班系徒手肉搏，成班一齐擒上去，呢、哦、个贝利亚喺度砸住佢，跟住据传闻话咧，系最后点样整死佢咧？系克鲁晓夫除咗条皮带出去勒死佢噶。 哦，哇，咁啊，喂，真系要学功夫喎、啊。 因为讲翻， 因为唔准带枪啊嘛。 好似 结果用皮带搞掂噶，嗰次系、哦那个讲法系。 因为咧，共产党嘅传统咧就系、是。毛泽东啦，佢有佢嘅历史啦，邓小平三起三落啦，跟住大家倾掂数协调咗呢个江泽民啦，系咪啊？跟住咧就隔代音。哦 江泽民咧，当时系一个紧急嘅一个咩啫？ 系噶， 由上海调上北京， 即系 话 大家都协调啦，但系大家倾掂数啦。 其实就八佬里面陈云，好似陈云介绍佢上去噶嘛。 李先念， 李先念， 李先念， 咁咧就话啦， 因为江常清系佢啲兄弟嚟嘅， 跟住咧就隔代音点就变咗温家宝、 胡锦涛、 胡锦涛、 胡锦涛 就系邓小平隔代音点， 系啦，但系而家习近平佢除咗系太子党之后。如果是江泽民拉你上嚟，咁啊而家就同你反面啦，即系你冇咗一个靠山啦。第二太子党已经系成为咗全个中国最大嘅利益集团，就系、是、太子党。 系 而家你反贪，即系反太子党，即系话你两只脚啫，一只脚同你反咗面，而家你做紧佢。第二只跟住消灭埋胡锦涛，因为团派要起埋。而家第三最金融体系就系太子党。 系啊， 而家你清算金融体系，即系清算紧太子党。你有乜本事将三台大山搬晒佢？ 喂，佢嘅后台当时都系捧你出嚟嘅。喂，点解江泽民捧你啫？后边 仲有一个曾庆红啊嘛，喂，佢本身两个都系一个团伙嚟噶嘛，就 唔系当时点解捧佢出嚟咧？当时嘅讲法就系话，原本咧胡锦涛系想做想点嘅接班人，就系阿李克强， 李克强 系啦， 跟住咧就李元朝做总理， 吓咁但系咧为咗老江为咗顶住咧。就揾一个嗱，佢自己光系嗰啲人啫，就花 系啦， 底花 系啦，你 咁啊揾个太子党出嚟咯， 个黄谷嘅 系啊， 但系黄谷咧就因为自己名声太臭，喺上海咧 得噶啦，唔得， 个个都好睇唔起黄谷呢个人嘅 啊，结果咧就上海帮就唔揾啦，佢就揾咗个太子党出嚟，因为其实老江自己都系半个太子党嚟嘅，咁所以佢揾到，所以 但亦都 其实唔系，因为曾庆红系太子党党魁， 都系啦， 所以咧由曾庆红嗰边系揾嘅呢条线。 所有嘅 估唔到会反佢，反佢骨啫嘛。 系可以咁讲啦。 啊，共产党嘅传统，佢要先斗丑一个人，先讲个权势交易， 系 摆咗上台，造成咗舆论。 系 其实而家搞习近平亦都一样，习近平搞人亦都一样。而家调翻转，而家搞黄岐山搞习近平，亦都系由佢嗰身边啲靓仔，永远都系嘅。 系啊， 吓、 啊、佢、哦、三大招数 不干子。一定系不干指挥动咗先噶啦，跟住造成一个舆论定咗调，咪搞个 呢叫掟石头，挖、 啊、 墙根 啊！ 而家调翻转 沙子， 对方嘅人而家都做紧呢一套嘢， 系咪咁？共产党大家都系做紧同一样嘢， 大家都系嗰个派系嚟， 都系嗰种招数， 所以好快啦。啊， 我哋时间到，本来想讲下呢个老萧退休，冇时间讲啦。咁啊，我哋。即系讲真啦，我真系感觉到今年有机会发生一场政变嘅大陆，好危险。 因为咧，头先其实咧，我哋本身想讲阿 Tony 系想讲老萧嘅，咁啊，其实都有啲点滴讲，但系咧，我咧就主导咗呢个话题，因为其实呢个话题咧，早两日咧 ，Tony 讲，佢同我讲，就咪喺网上同我讲话。觉唔觉得中国会有大事发生？其实我都感觉到系咁，因为你零零舍舍觉得佢日日都好似有啲嘢少少事发生，但每一件事系有关联嘅， 有关联嘅，同埋咧系上纲上线得好紧要啊！即系咧，啲人觉得可以当笑话，其实唔系笑话嚟嘅。中共每做一样嘢， 都 系有政治目的噶，每讲一句说话都有政治含义噶。 系啦，李小红维尼呢一单嘢， 呢单好明显系一个政治含义嚟嘅一单嘢。 因为你记住，中国系一个即系大陆啦，咁讲共产党治下咧，系一个泛政治嘅社会嚟。 系乜嘢？ 所以你所以咧，嗰啲咁嘅人话咩非话香港咩太政治化咩成，你唔该你睇睇大陆啊，大佬，你真系嗰啲有。最讲唔政治化嗰啲，有个个都最讲政治嘅。 系啊，喂，大陆啊，连嗰啲叫做咩啊，运动都系政治嚟噶。喂，莫斯科84年奥运会，你又杯葛，中共就杯葛，唔肯去参加。 80 啊，80嗰届系啊，84年系洛杉矶。 啊， 80喺莫斯科，你又杯葛。点解你杯葛啦？体育同政治点解要黐埋一齐啊？点解你要杯葛啦？屌你谂，你同苏联唔捻妥嘛？ 佢唔系嗰阵时嘅直，嗰阵时嘅理由就系苏联打阿富汗。 嗰阵时系勃列日列夫系嘛？ 系布里茨尼夫， 布里茨尼夫， 系即系都系嗰个译音啦，同一个都系同一个啦，系啦，系咁样啦。 嗰阵时打呢个阿富汗啊嘛， 79年 出兵阿富汗啊嘛，结果俾人杯葛啊嘛。 最后讲几句啦，我就唔希望佢乱，我希望佢倾掂数，将啲权力再重新分配，变咗分饼仔。如果唔系，如果上高咁大镬，第一个扑街就香港，因为香港所有嘅金融体系同呢个 太子党 同埋所有人都 连埋一齐， 连埋一齐。 不过咁啊， 大陆都唔想香港死嘅。 其实咧， 唔系大陆死唔死，而家佢都唔知道边个死啊。 佢自己 想死，佢自己佢唔想啊。 其实个个派头都唔想香港死嘅，好老实讲。 系啊，而家睇个嗰上面嗰种风向咧，我觉得习近平嘅输嘅机会好大啊。如果今次真係有政变发生呢，佢一定係输嗰个嚟。因为呢两边嘅实力太悬殊。佢表面上控制晒一切，其实下低所有人都滑緊个长脚，所有人都喺度善究佢。 因为你睇下7.1落嚟嗰个咁大阵仗，而喺中国嘅地方香港係要调酒店。每一件事。 系啦，调酒店呢个又系一个政治信息嚟噶。 每一件 真系惊暗杀噶。 系啊，每一件 对系， 每一件事都系 即係一個邏輯性一步一步佢落嚟，跟住咧就所有省市嘅间谍啊，或者国安要全部走，要用晒佢自己嘅人，跟住情愿用香港警方嚟保护佢。 系啦，佢唔相信啊， 唔相信，跟住酒店要突然间换。每一件事都系 你讲得啱，因为当时我哋冇着墨咧，着重点讲呢单嘢，换酒店咧系好严重的一单事件嚟嘅，因为咧佢当时要话要住君悦咧，系国安已经系地毡式搜索。全层甚至封咗唔撚做生意。君悦系讲撚到明系唔俾君悦接客嘅。系淨系服侍佢一个人嘅啫。同埋佢随行嘅人。咁但系突然间换咗嗰间叫做万丽喎、哦。万丽海景喎、哦。两间呢都系呢个叫做边个郑裕彤嘅。 系。 两间都系。不过呢同一座建筑物一个左一个右咁解啫嘛。喺中间系会展旁边两嚿嘢嚟嘅万丽。咁万丽平啲嘅。君悦系贵好多嘅， 君悦贵好多。 君悦平均一间房咧， 星级酒店嚟噶， 佢自称绿色级酒店啦。平均一间房最超嘅二三千蚊，二千几三千蚊。万丽系千松啲嘅啫，平一半嘅，那个级数争好远嘅。根本就系完全部署晒咧，所有嘅人佢系唔相信帮佢安排嘅国安系统。到最后突然间决定要住嗰间，咁我即刻做嘢咯。所以咧换酒店呢间嘢咧，就算唔系防止暗杀，都系避免俾人偷听。 呢件事咧，即系我希望啦，即系点都好啦，希望真系拆得掂数，大家讲得掂数，咁咧就变咗。大陸能夠平穩，香港就穩，而佢亦都冇餘力再搞香港，寧願香港就比可以行多少少。如果唔係，就真係唔知點。因為如果習近平真係硬着陸，斷崖式，即係老少話頭。 断崖式就唔会噶啦，就算今次政变咧发生政变咧，都唔会，因为咧佢哋解决习近平系想揾食啫嘛，佢哋唔会因为要搞习近平而怼冧成个经济嘅，因为咧成个经济会继续运行嘅，不过斩手嘅啫。 系啦，最紧要斩咗佢喎， 斩咗佢嘅手已经系下低，已经冇人会反抗噶啦， 因为根本上你都唔够人。 唔系佢学阿 Tony 话斋，嗰班成班都系一粒花两粒花嚟嘅啫嘛。 系啊，全部都一粒花，最多系高级督察鸡仔，即系唔系连两粒半都未系。 同埋根本上咧都未够意志嘅，因为好多嘢咧真系要够意志嘅。个人佢哋本身嘅人都未够意志，因为你知上高真系贪紧。 系 我同你只不过俾你利用，我哋要即系千里为官只为财，就系、是、打击对手。 系 不停做紧。咁如果一气嗌投降，讲明屌你老咩，听日俾多碗饭你食，即时转晒啦。 系 最紧你上高个头 唔系睇下个势点样。如果见到个势唔妥，啲友会识做噶啦、 啊。各位啊，今日啊到此为止，因为听日吓听日要上飞机一早咁啊。要讲乜嘢就留待啊，期待呢个 Tony Choi 嘅每日一万。 系， 再见， 再见，拜拜。